斯里兰卡、瑞士滑雪、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小说联播》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记忆中的胡同，一棵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堆残雪，半截房檐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市井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 我们跟在玛丽身后，通过教堂大厅进入谢尔盖那间卧室兼饭堂的房间。房间很小，窗户很高，外面的爬山虎快把窗户遮严了，使得房间内的东西统统泛出阴森森的绿。搁下东西，我们不想马上离开，在谢尔盖的木桌子前坐下来。谢尔盖用他有限的视力把我们一个一个认真看过，确认就是喊叫谢尔盖大脑袋的几个顽童后，把他叫做大咧巴的面包赏给我们吃。分的时候，谢尔盖把咧巴夹在胳肢窝底下，用小刀一片一片的片。谢尔盖的鼻涕长长的流下来，他不在乎的用手抹去，又用那手削面包，再递到我们的手里。我真不敢恭维那些大咧巴，又黑又硬，又酸又咸，吃了一口我再不张嘴，因为那块面包在嘴里嚼不了两个来回，上膛就被割破了。大咧巴跟我们在商店里买的小甜面包绝对是两样东西，不可同日而语，跟那些圣饼一样，外国人吃的东西粗犷而简单，形式大于内容。最奢侈的一次是分了面包以后，玛丽还给我们烧了茶，俄罗斯的茶，我们受宠若惊的都不会说话了。那是我第一回看见俄国茶炉，摆在桌子上可以自己烧水，下头有小龙头， 茶水一般，咸咸的，有股土腥味儿。描金边的茶杯也不干净，沾满了黄色的茶锈。小四说，茶炉是银的，茶碟也是银的，谢尔盖灶台上堆着的脏兮兮的刀叉也是银的。让我觉得墓地教堂虽然偏僻冷清，级别却是不低。老孟头在鬼子坟东边钉马掌，摊子就摆在路边上，为的是方便出城门走远道的骡马能随时钉掌，就像今天设在路口的自行车铺、修车行、加油站。钉马掌的摊旁边是铁匠炉子，打马掌的是老孟头的女婿在操持，两个人一个打一个钉，一条龙服务，配合默契。安定门不比德胜门，德胜门外是北京往北的通衢大道，出城门一头扎下去就是清河、昌平，奔了明皇陵，人来人往，不绝于路。安定门不行，出城走不远就没正路了，来往的行人有限。老孟头的生意不忙，很多时候他是靠在躺椅上喝茶。来他这儿给马钉掌的也多是熟人。骡马从城里出来，在老孟头摊位旁边卸下套，拉到一个木头框子跟前拴住了。老孟头穿起厚帆布围裙，把自个儿披挂起来，然后搬起一条马腿儿，拿绳套住，吊在木头框上，再用刀子把马掌片平了，把半圆的铁掌钉上去。那些骡马都很乖，没有哪个撂蹶子，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钉了铁掌才好在硬路上行走，要不然走半天马掌就磨下去了。老孟头说，马掌看起来很厚，其实挺软，只要走官道就得钉掌。我问老孟头，三国里张飞骑的马是不是也钉了掌啊？老孟头说，张飞骑的马连马镫也没有，马身上的物件都是后来才发展的，驴一般不钉掌，因为那都是不上路的货，拉磨驼脚，没见哪个老娘们坐驴屁股上，那头驴脚底下叮当的。那时候的我还小，也不知道他说的这些是对是错，当然我也不在乎这个，我只是爱听老孟头砍山，远的近的他把什么都能扯到一块儿，他什么都知道。老孟头说，旁边的鬼子坟是罗刹国的地界，东直门里头还有罗刹庙。我问，罗刹国是哪国呀？老孟头说，是俄国，康熙大帝时候咱们跟罗刹国打了一仗，俘虏了一批罗刹鬼，皇上想看新鲜就弄北京来了。这些鬼红发绿眼白脸，模样丑陋不堪，皇上一高兴啊，给领头的封了四品官，编入咱们的牛录，让他们驻扎东直门阳关胡同，还给他们盖了罗刹庙，就是现在的北馆。200年下来，慢慢的这些鬼呀，就有了人形。我问，罗刹鬼吃什么呀？老孟头说，当然是吃人呐，哪有不吃人的鬼啊？鬼吃人的时候，先从头顶吃起，用利爪在人的头顶钻一个洞，然后呢，用嘴嘬，把脑浆子嘬干了，再一 一点一点的吃肉，精华呀都没了，剩下也没什么吃头了，就边吃边吐汁儿。我说，就跟吃甘蔗似的。 嗯，对，就跟啃甘蔗似的。 我喜欢和老孟头有一搭没一搭的闲扯，亲热地管他叫大爷。当然，我的大爷不是白叫的，老头会把骗下来的马掌给我留着，我将这些马掌带回家去，拿罐泡了，不久啊，就会沤出一罐的好花肥。我们家院里的大牡丹、芍药开得比北海公园的好，跟这些肥不无关系。老孟头建议我不要到鬼子坟来玩，说这个墓地不是一般墓地，煞气太重，怨气太深，阴气啊压得这里连大树也长不起来。老孟头当时用了一个与他身份极为不符很文化的词汇，乱草丛生，明灭空影。我问，怎叫明灭空影啊？老孟头神秘地说，嘿，这事儿外人不晓，我确实知道。我让他快说，别兜着。老孟头说，前两年呐，这里下葬了7口铁皮棺材，里面啊装满了宝贝，沉得挪不动啊。埋进土里的时候，棺材里的人还在说话呢，唱罗刹歌。我问，前不久是多久啊？老孟头说，前2-3年吧。我说，前2-3年是哪年呢？老孟头说记不清了。女婿补充说，就是他娶媳妇那年。谁也不知道打马掌的是哪年娶的媳妇儿。老孟头说，他外孙子明年该上小学了。小四儿让老头说详细点儿。老头说，棺材呀是偷偷从北馆运过来的，里面装的是俄国皇上的亲戚，7个人，不是亲王啊就是郡王，哎，保不齐呀还有太上皇呢。据说是俄国上峰下命令让买的，跟咱们中国啊没关系。俄国主教亲自跟过来，穿着大袍子，嘴里念念有词儿，很神秘，对外呀不让说。小四儿问，那您怎么知道啊？老孟头指着女婿说，我们俩挖的坑。我们这么瞎聊的时候，东升一直在旁边听不说话，我能看出他对这些不着边际的内容很关注。安定门墓地里埋皇亲的事儿，我问过我爸爸，问过历史老师，他们都不知道，直接问谢尔盖，那个老糊涂连他自个儿姓什么都忘了，哪还顾得上皇亲呢？还问过玛丽，玛丽给了我们一个反问，是吗？毕竟我们小，对这些地底下的东西不太感兴趣，我们关注的是草里的虫子、拉拉菇、蚂蚱挂的扁儿，关注的是地面上的酸枣、野草莓和大纸包。有一回过对日，老师领着我们到安定门城墙上捡拾垃圾，下起了雨，我们就在城楼的檐下躲避，闲着没事啊，老师让我们每人发言，谈自己的理想。哼，这是学校老师惯玩的把戏， 动辄就是我的理想，虚无缥缈的事儿，全是扯淡。我们的同学中，想当老师的居多，大概除了教师，他们再也想不出别的什么了。其次呢，是当医生。我一直闹不明白，这个职业怎么那么招他们喜欢。我的几个朋友不愿随大溜，他们都是有个性、有思想、与众不同的人物。轮到我们发言，理想的内容就变得五花八门，十分精彩。小四说，他要当武术师，练一身的好本事，拳打宣武崇文二城，脚踢丰台朝阳二区，看谁不顺眼就打谁。李立子说，他的愿望是解放台湾，把他爸爸从台湾揪回来，枪毙。大方说，他的理想是不用上课考试，改成天天看电影，而且是不花钱，白看。我还真没考虑过自己将来要干什么，靠着城楼的大柱子抓了半天脑袋，突然看见冬天出了一道彩虹，突发奇想，说我要上天，看看骑在那道红上是什么感觉。老师坐在地上，把脸埋在臂弯里，不敢抬头，他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。临到东升，他指着河对面的鬼子坟，说将来要研究历史，把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事儿调查清楚，把对面墓地的情况弄明白。老师看了东升一眼，把视线转向北边那片灌木，半天没有说话。大概在漫天飞舞的众多理想中，这个还算是落在实地上比较靠谱的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金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停台，鬼子坟》，演播田洪涛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到了冬天，快放寒假了，我们忙着期末考试。冬天的北京滴水成冰，教室的铁炉子一整天都半死不活，冻得我们伸不出手来，几乎所有的同学手上都生了冻疮，红肿起痒，流水生痂，连笔也拿不住了。北京的孩子没有谁没受过这个苦楚，方家胡同小学的孩子也是如此。上学的时候，西北风呜呜地吹，带着雪沫子往脖子里灌，害得我们不敢伸头。隔着河远望鬼子坟，被一片皑皑白雪覆盖，杳无人迹，死气沉沉。没有谢尔盖，没有玛丽，没有虫子们，连丁马掌的老梦头也没有出来，只有教堂在迷蒙的雪雾中站立，仿佛被冻在蓝天之下。这天东升没有来上学，东升从来没缺过课，我想一定是他家里发生了大事儿。第二天东升还没有出现在教室，就决定放学和小四儿到北馆看看。小四儿不想去，说这样冷的天去空旷的北馆，还没走到就被冻翻了。结果没等到放学，在课间操的时候，小四儿就被叫到学校教导处， 上课铃响过了，还没被放出来呢。我们犯了错，至多被叫到教员办公室，被老师训斥责骂一番，扫不搭搭的出来，就算完事儿了。直接被弄到教导处去，尚无前例啊。可见小四的麻烦大了。放学的时候才见到小四儿，脸色很不好看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看了看周围，小声对我说，东升惹事儿了。我说，东升会惹什么事儿啊，他连架也不会打。小四儿说，要是打架就好办了，他偷东西。啊，我说不会。小四儿说，局子来人了，现场抓住的。原来东升趁着严寒无人，偷了鬼子坟教堂的银器，那些刀叉盘盏，包括那个银茶炉，拿到小市上出售，一件东西没卖出就让人追来了。小四说东升傻，从鬼子坟到小市过一条护城河，在门口销赃，这不明摆着找倒霉吗？哼，要是他呀，怎么也拿到崇文门去啊，等夜里再出手。东升的事儿让我们常去鬼子坟的几个很没面子，看起来是一帮疯玩傻闹的少年，原来呢却是贼。这事儿闹的，东升再没有来上课，听说是进了少年管教所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连馈赠也不好意思接受的同学却要去偷。一想起东升课堂上精彩的古文背诵，总是觉得可惜。50年代中期，鬼子坟儿有了次大举动，致命堂地下室那些教徒遗骸被用浸过油的粗麻布包裹着，拉到墓地就地深埋。我们都去看热闹，看着那些小布卷儿依次被摆放整齐，壤土夯实，地面没留印记。在墓地我没有看到教会的人，见到丁马掌的老孟头，问及谢尔盖，他说，老萧啊，那个看坟的冬天前就死了。问埋哪儿了，老孟头说，好像是教堂地下室。哦，他们呢不讲究入土，扶搁着，老萧下辈子还是个白人儿，倒是好认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芹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。 想看你笑，想和你闹，